你好，我是吴思豪，为你带来调句新闻。首先，那都是你安诺伊布拉欣宣布，政府为立即拨款，农村帮连接协助救护赈灾，因帮助灾民应对任何紧急需求。伊表示，本身爱到建起来，亲自在旺灾区行车。另外，通信及设备部长法米法久指出，内阁今日都会议就决定，会针对九福九界水灾情况颁布紧急状态，成为全国政府发言人的法米法久答。今日内阁会议的讨论重点涵盖，两邦政府将立即采取新的措施协助目前面临严重水灾困境的九福九，其中包括要求目前可以立即答应的政府资讯。同时，也是团结政府发言人的方面发表透露，首相到今次的内阁会议就提示各内阁部长，针对各自部门所做出的自抗自疫年对治系列终极措施报告进行研究。伊指出，尽管这当中的报告内容或许甲全超时期出现的问题有关，但各部长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后，必须立即改革。九福州政府感谢两邦政府批准立即拨款，以增加该州水灾临时疏散中心的物资经营。九福州部大臣纳多翁哈菲加吉表示，由于灾民人潮不断增加，两邦政府已经批准立即拨款多达1,000,000,000,000，以确保临时疏散中心的物资充足。与此同时，安哈菲也感谢政府拨出760,000,000立即拨款，用于升级丹曼各大 mask 各大登记排水系统工程。州部大臣也提到，副首相纳杜斯里阿玛扎希哈米利也已经同意考虑州政府所提出的短期措施建议，等等包括加清甲塔矿河流、松埃拉浪，以及对各大登记红城港公路进行提升工程。此外，由于一条长达70米的水管破裂，九福州三峡港地区，包括临时疏散中心，从早起开始禁水，预计水井水池明日早起会恢复。斯加马金库主任穆罕默·马斯里·穆吉曼表示指出，九福水部局已经针对破裂的水管进行修复工程，一旦有关当局将外派水槽车到受影响的地区排水。换个焦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向国人保证，虽将走私到泰国的非法活动事无所本，该部将将确保津贴接应要的建议提速创作。部长那就是你沙拉夫人阿勇坦言，我国将面对非法走私接应要到邻国的问题，但强调执法单位已将时刻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另一方面，部长表示，如果市场就出现食烟油多过的现象，其他的因素包括这些水箱的一次性大量购买，这些大型挑起也可能从内部自家管控向至销售津贴食烟油，因此该部门除了透过疲劳行动监督津贴汽油遭到人烟缺地的同时，也会关注市场津贴大增食烟油的销售情况。服务有赢者倡议，为旧有退休甲服务技能的贫穷群体提供机会，从事服务运作业务。经济部长拉菲兹兰利指出，这项倡议也是由经济部实施的人民收入规划的推进的第三个部分。直到该倡议的政府将委任来自赤贫群体甲美食者群体，一同参与政府基建设施，包括到公共厕所甲办公室管控也运工作。地方政府发展部长郭可明即在接受本地东本媒体两广时宣布，委任太平国会议员吴家华出席全国新村发展委员会主席，任期从今年3月1日起生效。伊透露，该部接落来的两年期间，会以四个重点来规划华人新村的发展，分别是提升基建和推广新村合并、打造人文特色景点及定心推动全国新村每会比赛，以带动新村经济发展和创新，以将青年回流到新村。 以上个 RTN 调子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